成真人的梦，有多少不得已来不及，还流浪在梦里，才可明白为何而来。要放开过放的手，要千山万水懂得泪流，要风起要别离，要万里要归期，不由你才可明白为何回头，谁在唤我，唤我的名字，我的演奏，我没说的爱已牵住，请让风声带我回家，让它告诉我抉择多难都已足够，不问的是我会对错，让月光带我回家，让来路带我回家吧。归途中 别睡，要走向过后，满身风沙的人啊，别心 走向篝火，别睡着了，这不是尽头。